千丝百缕，我把他送啊，可叹我一片真心成画饼，看似人呐薄情太深，把我扔我身却情真意，死者等五十辈本难相从。既怕你负怪罪，是好办，何必为此天朝荣？你不必 谢谢一号选手严丽英的演唱，接下来是二号参赛选手于丽萍，她参赛的曲目是《包公赔情》中的选段《知人知面更知心》。 小弟并非无故诈之，只因包面他触犯了王法条条，扫亮的庐江把我养成人， 问饥渴， 大风大雪。

爷儿个两军阵，我立下旗鼓声上恩典，封孩儿听其口，威震在边关是指望，进祖还乡母子们相见，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，谁知娘盼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归母亲命丧黄泉，杨一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妻往日的教言，娘孝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孝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，我的亲，你在哪边？王官太止不住泪流满面，你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从军你曾把我军送到门外，说不尽的万语千言，你看我旗开得胜刀马攻坚，你看我锦衣贵斗彩辉煌，辞别后为丈夫铺灯软单，你愿在左先锋正讨狼烟，夸战马提战刀西凉踏边，为国家这几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一笔封官回家转我的妻，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亲呀，好像风出飞是梦里团圆， 谢谢 谢谢周岭刚的演唱。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八号选手侯俊芳，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 安知己